离弃了牵挂，是我吗？是否再不想起他？梦里再梦到是你，仍心觉只怕。是否已经早猜透，不可离开吗？做错吗？谁会觉惊讶？做错吗？愿我再不想起他，夜了再怀缅是你，从不觉转他，让那晚风带走了一切，你可知吗？浪漫是否真的可璀璨？我却告别你空间，已失去重心，我早已变了习惯。梦幻是否真的可惊叹？情深恨晚，独坐在这缺陷，怀念世伤叹。谁珍惜的彩霞？谁会发觉心里丝丝的牵挂，仍然停留在那分开的可怕？谁珍惜的彩霞？谁会发觉心里丝丝的牵挂？梦话里说声好吗？错吗？谁会觉惊讶？做错吗？愿我再不想起他，夜了再怀缅是你，从不觉转他，让那晚风带走了一切，你可知吗？浪漫是否真的可璀璨？我却告别你空间，已失去重心，我早已变了习惯。梦幻是否真的可惊叹？情深恨晚，独坐在这缺陷，怀念世伤叹。谁珍惜的彩霞？谁会发觉心里丝丝的牵挂，仍然停留在那分开的可怕？谁珍惜的彩霞？谁会发觉心里丝丝的牵挂？梦话里说声好吗？谁会发觉心里丝丝的牵挂，仍然停留在那分开的可怕？谁珍惜的彩霞？谁会发觉心里丝丝的牵挂？梦话里说声好吗？